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天斗帝国所有的准备没有白费，与武魂帝国第一次正面交锋可谓实力强劲。唐三一行人在前方冲锋之时，大师亦在后方指挥有方。 上机皇，上马！ 大师冷静的就像一块寒冰一样，在他的命令下，唐家军战士们飞快地上着机皇，而圣龙军团的魂师们已经被这一轮骑射吓得有点懵了。与此同时，剑斗罗一剑得手，毫不停留，身体在空中一个翻转，魂力骤然从脚下喷射而出，宛如流星赶月一般，直奔中央强战场上而去。七杀剑前指，目标正是那名黑纹鬼豹斗罗。比比东和唐三正在激烈的交手，他那死亡蛛皇的第六魂技吸血蛛刺眼看就要刺到唐三身上时，正好是诸葛神弩爆发的同时。没等唐三闪躲，比比东自己的行动先停滞了一下，眼中充满了不敢置信的光彩。这样的机会唐三怎会放过，右脚在地面上一跺，杀神领域全面爆发，红白两色光芒瞬间席卷全场，硬生生地将比比东的死亡领域震退，让死亡领域的剧毒没有办法沾染过来。与此同时，一道金光注入海神三叉戟，令这件神器再次绽放出自己应有的光芒。先前的战斗中，因为唐三先后秒杀两名强者，自身魂技释放过快，比比东猛然袭击而至，令他连催动海神三叉戟的时间也没有。此时终于能够缓过一口气来，黄金三叉戟在身前一圈，凭借着无定风波的防御之势，带起一圈金色光环，化解了他那吸血蛛刺。化解这一击之后，唐三不禁反退，脚踏鬼影迷踪，飞快地向后方退去。强烈的蓝金色光芒重新上身，蓝银真身发动。他是一名控制系魂师，并不是强攻系魂师，在这种团战之中，他更大的作用应该体现在控制上。整体实力，己方无疑是要逊色于比比东一方的，时间拖得越久越不利。但在这个时候，他们却就是要拖延，给大师的天斗魂师军团以及唐家军争取足够的时间。气机牵引之下，比比东急速朝着唐三追来，对唐三他已是恨极。虽然圣龙军团那边出了大问题，但此时他更急于解决眼前的唐三，留着这个实力强大的年轻人，还不知道要给自己造成多大的麻烦。轰然巨响之中，唐三脸上流露出一道强烈的神光，有了本体状的海神三叉戟，他抵挡比比东就不是那么困难。海神三叉戟带起一圈圈金色光环，朝着比比东身上套去。看到这金色光环，比比东的脸色不禁变了。 又是这金色光环。 他还深刻地记得，上次在星斗大森林中，正是因为中了这金色的光环，才逼迫着他不得不使用自己的第九魂技不死之身。就算是那样，自己还是受了不轻的伤。眼看着唐三海神三叉戟的无定风波发动，比比东在空中停顿了一下，双手一挥，刺目的紫黑色光芒在身前凝结，将自己的身体完全保护在其中。一丝淡淡的微笑出现在唐三嘴角处，当初能够困住比比东，那可不是他的力量，而是海神之力。而他的魂力和比比东相差甚远，无定风波虽然有成功的机会，但无疑也是很小的。他当然不会做无谓的事。那一圈圈金色光环逼退比比东的同时，突然向两旁散开，分别笼罩向小舞的对手那名封号斗罗，以及另一边独孤博面对的刺豚斗罗刺血。与此同时，唐三身上的第四魂环也骤然亮了起来，九道金光同时从地面下钻出，比比东九人脚下各自冒起一个金色的囚笼，将他们困在其中。虽然这囚笼对于封号斗罗级别的魂师来说只不过能令他们略微停顿一下，但真正的高手对搏之时，往往差距就在这一瞬之间。此时此刻，唐三才真正的展示出了他作为控制系封号斗罗的强大之处。面前的对手突然停顿，唐三一方的魂师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戴沐白和朱竹清一直都距离很近，就借助这瞬间的机会，两人同时朝着对方冲去。强烈的光芒骤然在半空中凝聚，杨无敌的破魂枪上更是光芒大放。蛇矛斗罗身体周围的蓝银囚笼刚刚被他震碎，破魂枪已经带着一往无前之势来到了他身前。这一击凝聚了杨无敌全部的魂力，根本没做任何防御。蛇矛斗罗清楚地感觉到这一枪自己已经躲不开了，一直被杨无敌压迫的他再也忍耐不住，在杨无敌的锁定中强行让自己的身体横移三寸，手中的蛇矛当作战刀使用，朝着杨无敌直劈而下，看上去竟似要与杨无敌同归于尽。杨无敌当然不会退，如果退了他就不是破之一族的族长了。呼的一声轻响，破魂枪从蛇矛斗罗胸前一透而过，与此同时杨无敌身体前冲，躲过了蛇矛尖端的锋刃，那蛇矛的长杆重重地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两团血雾几乎同时从两位强者口中喷出，两人的武魂也几乎是在一瞬间消失。瞬间重创令他们都无法再驱动武魂，以他们为中心爆发出的魂力硬生生将他们震得倒飞而去。杨无敌的伤势十分沉重，整个左肩被那一矛抽得粉碎，甚至还连带着断了四根肋骨，内脏也受到了不小的损伤。但蛇矛斗罗却比他更惨，尽管他闪开了心脏要害，但杨无敌的那一矛却在他右胸上开了一个碗大的窟窿，整个肺部被完全贯穿，甚至还擦到了一点脊椎。身体倒飞而出后，蛇矛斗罗顿时瘫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了。这种级别的重创令他已经失去了再战之力，战斗从这一刻已经变得极为惨烈。另一边，马红俊所化的七火凤凰突然再生一个头出来，这是他魂环加到八个之后出现的异变。强烈的凤凰火焰瞬间包裹住前面敌人的身体，在唐三的杀神领域以及宁荣荣的全面增幅之下，现在的他已经完全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实力。凤凰武魂强大的火焰属性在这一刻彰显无疑，如同伏骨之躯一般侵袭着对手的身体，但他自己也被对方的魂技从侧面抽中，翻滚着飞了出去。奥斯卡的情况比小五也强不了多少，他想要和对手硬拼也无法做到，只能趁着唐三的蓝银囚笼带给他的时间，立刻再吃下一根复制镜像肠。整个人快速后退的同时，从怀中又摸出了一根如同毛毛虫一般通体透明的小香肠，这根香肠上面释放着奇异的能量波动，他猛地一口吞下，只是一瞬间，奥斯卡整个人就像是重新焕发了青春一样，魂力刹那间恢复到巅峰状态，再次幻化出一个自己的分身，反身扑上。这就是奥斯卡的第八魂技水晶毛虫肠，效果魂力瞬间全恢复，整个人像是打了强心剂一般。再吃下一颗坚挺金苍蝇，一根亢奋粉红肠，一道强烈的凤凰虚影从他身体上爆发而出，正是马红俊的凤凰穿云击。原来他再次吃下的复制镜像肠乃是用马红俊鲜血为引制作而成的。不可否认，奥斯卡本身的实力并不算很强，就算使用了他自己的金苍蝇，也只不过是让自己的技能变得更加有效，但他的复制镜像肠却能令自己拥有千奇百怪的魂技能力。突然从一名强攻系白虎战魂师转化为凤凰战魂师，由近战变成远战，顿时令他的对手极不适应，再加上水晶毛虫肠令他的魂力全部恢复，这一记凤凰穿云击轰上去，顿时将那名封号斗罗轰击得倒飞而出。与小五交手的那名封号斗罗已经逼迫的小五使出了两次无敌金身，瞬间转移更是时刻不能停顿。就在这时，他的身体被蓝银囚笼限制了一下，小五也正好瞬间后退。没等这位封号斗罗破掉那蓝银囚笼，金色的光环已经笼罩上了他的身体，他只觉得全身一紧，整个人已经无法再移动半分。另一边，同时中了唐三无定风波的刺豚斗罗就要幸运得多，他只是觉得心中一慌，身体顿时就恢复了常态，不但将独孤博的碧鳞蛇皇撞了出去，还利用自己身上的尖刺给独孤博身上留下了几个伤口。无定风波只成功了50%， 就算这样，唐三也已经很满意了。毕竟他现在正面承受着比比东的巨大压力，能够分出闲暇定住一名封号斗罗八秒已经相当不错。小五被那位血魔狂熊武魂魔熊斗罗逼迫的早已经憋了一肚子火，眼看他被唐三的无定风波定住，这种好机会他又怎么会放过呢？一个瞬间转移就来到了魔熊斗罗背后，蝎子变一甩已经缠绕在了魔熊斗罗脖子上，右脚脚尖在对方后腰腰眼处一点，腰弓瞬间发动，魔熊斗罗的身体顿时被他甩上了半空。小五身上红色的第六魂环瞬间闪亮，整个人化为一道虚影，朝着半空中的魔熊斗罗身体追去。他这第六魂环乃是他前身十万年魂兽的本命魂环，唐三在复活他的时候反输回他体内，与自身的契合无与伦比。此时魂环与本体融合所爆出的十万年魂技更是不逊色于任何封号斗罗的第九魂技，再加上他曾为十万年魂兽，对自身的魂力消耗并不算很大。虚无爆杀八段衰爆发，半空之中整个魔熊斗罗的身体瞬间被一团红光所包裹，急速旋转中就像是一颗流星般砸向地面。小五的危机暂时化解，唐三却也陷入到了危机之中。眼看着无定风波的光环朝两旁的封号斗罗套去，比比东眼中喷吐着骇人的光芒，强烈的魂力波动沸腾到了顶点，光芒一闪，紫黑色的光芒已经变成了惨绿色，六黑一红两黑九个魂环瞬间绽放，比比东已经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二武魂噬魂蛛皇，两只巨大的碧绿前螯瞬间合拢在一起，一道惊天的碧绿色光刃直奔唐三迎头斩落。这一击比比东将自身的全部魂力凝于其中，半空中只见那碧绿色光刃极不稳定地闪烁着，扭曲的光芒根本无法判断其真正要攻击的位置，哪怕是唐三这个级别的精神力一接触到这攻击范围之内，也立刻就被那扭曲的光芒搅得粉碎，所有探查的效果荡然无存。巨大的压迫力令唐三的心肺仿佛要爆炸了，哪怕是将海神三叉戟横于胸前也无法削弱这种感觉。三叉戟连接幻化出的几个金色光环竟然在那翡翠色巨刃前被剖开成两半，只能略微阻挡他前进的脚步。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